好，我去去就来。 快回来啊！ 好。 他在哪儿呢？在什么地方？你倒是给我出来呀！ 哦， 出来呀！ 哎呀，德鲁啊！ 嗯， 内斯啊，内斯简直就是个魔鬼啊！ 内斯， 哎，就是公爵派来的内斯啊！哎，我跟内斯啊，连兜带球这么比划了一下子，内斯冲我这要派，哎呦，就是致命的一击呀、啊！当时我简直是招架不住啊！ 不是， 据说内斯在波斯王国当过剑师。 托比爵士，我不高兴比什么剑了，波斯剑士。 哎呀哎呀，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你听啊听，内斯在那边正他妈磨剑 啊，磨剑，这是要杀人吗？不玩了。 安德鲁骑士，拔出你的剑来，摆出个威武的架势，跟他比划比划。 我要尿尿， 先憋着吧。 我也磨剑。 好，你也磨剑。那他妈混蛋，他说哈、他说骑士发过的誓言、必须得执行，没办法。 上帝啊，一点点小的事情就会被他们发现，我是不配当一个男人的。 先生，先生，来来来，拿着剑，拿着剑，过来，再来，再来， 再来。 德鲁 啊， 怎么样了？ 正在磨剑。 嗨，就这么着了吧。 我还没磨完呢。 就这么着了吧。 我还在磨。 哎呀，来， 别磨好了。 这不是出于我的本意。 上帝啊，但愿他有心脏病。啊，他没心脏病。 来，你倒是、来， 走着啊！呀， 踢脑门， 我疼； 扎眼仁， 我疼； 我走马腿， 我闪； 我三招全完了。 废他！废他！ 啊！ 废他！ 我你死！碎一位，劈二位，打三位，抡四位，可打回花了。六位， 好，专业。 六位呢？ 还没学呢。 没学，死了你！ 放下你的剑， 放下就放下去。 海盗误把扮成男孩子的韦奥拉当成了他的孪生哥哥西巴斯辛，朋友受了欺负，他当然要来帮助。 要是你得罪了他，别怪我不客气。 嘿，嗑瓜子嗑出个臭头来啊！ 这是我兄弟，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哼，他还挺仗义的啊！托比老叔陪你玩玩， 小心！ 再见， 小心，小心！ 啊，这个也是警察，警察来了！ 哎， 哎，就是那个人。 好，没错。 哎，带走。 好，明白。 不是你， 我奉公爵奥西诺之命前来逮捕你。 你们认错人了吧？ 哎，错不了， 他没错。走。 哎，你 他跑，你还想跑啊？ 你没跑。 好，我败了，我败了。让我把话说完了，行吗？哎，兄弟，没办法，把我那钱袋还给我。 我没拿您钱袋啊。 怎么了？半小时以前我给你那钱袋。 我真的没拿您钱袋，不过看在您刚才搭救我的份上。 你不认识我了？ 我不认识你。 好啊，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 哼，少说废话。 废话少说。 西巴斯辛，你空长了个好样，却是个魔鬼。 哼，快走 啊，走。 西巴斯辛，我认错你了。 西巴斯辛，西巴斯辛，他说起西巴斯辛的名字，是他把妹妹夫人做哥哥。但愿想象的事情果真不错，愿暴风引发了慈悲，无情的波浪化作了多情。 嘿，内斯做事朋友的危机而不顾，可见他刁恶的一般， 不是什么好东西。 走，追他， 追他， 走。 哪儿？ 长得像清贫过世的年轻人。这城市就是拥挤呀、啊。呆，说你呢？ 这儿， 说你呢？ 这儿，是你是你就是。 安德鲁和托比在人群中发现了西巴斯辛，以为这就是他们要找的西萨里奥。 就是你，德鲁，快点， 快！哎，过来，你过来！ 我操！哎呀哎呀！哎，往哪踢进去？ 干什么？我不认识你们，给我走开！要不然的话，对你们不客气了。 小子，你死定了！这是拳击。哎，该蒙古摔跤了。 怎么这小子还有点下巴？ 嘿，好，我降龙十八掌 啊！我让你们见识见识没萨林的功夫，还七星大法。还有呢，我天马流星拳，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西巴斯辛三拳两脚的就把两个人打倒在地。 哎呀，去你的！ 指令 行起。 西巴斯辛见到韦奥利亚小姐，立刻被她那天使般的美貌所倾倒，而小姐却以为这就是她一直倾心的西萨里奥。 和成美貌，那倾国倾城的美仙姿是造化亲手来描绘，是我昏眼昏迷还是心魂颠倒？愿心魂在爱河里永远沉浸不醒。小姐请起。 侄女侄女，这小子可是个忘恩负义的家伙。 住手！滚！ 行行 行行行， 我希望你不要和他们计较。哦，对了，你跟我到社下去，我就会告诉你，他们是一些惯招是非的家伙。到那个时候，你就会对这件事情一笑置之了。怎么样？ 好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要听我的话。 遵命，小姐。 把你的手给我。 倒霉的管家马夫里奥已经被托比几个人关在黑屋子里有些时候了，终日与黑暗和老鼠生活在一起，他的精神好像有些支撑不住了。 记住了，你就是那个父母师托巴斯师傅。 谁？ 父母师托巴斯师傅。 托巴斯， 上 吧。 滚蛋，耗子！ 我害怕。 我们 哪个在这儿呢？托比老爷，我害怕呀！不是，他那里有耗 子。我送去。 朋友，在这个监狱里头平安吗？朋友， 谁在叫啊？ 哦哟，是我，副牧师，罗伯斯先生来看马夫里奥来了。 什么罗伯斯啊？ 滚你的！你这个胡言乱道的魔鬼！ 托巴斯师傅 啊， 快点去我小姐那儿一趟。 小姐啊，你滚你的！胡言乱道的魔鬼，就知道叫小姐吗你？ 我比窦娥还冤呢！我没招谁，没惹谁，他们把我关到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 哎，朋友，你说什么？你说这个房间它黑得很吗？ 这儿就像地狱一样黑啊！ 朋友，你错了，这个世界上没有黑暗，只有愚昧。 我说，这儿就像愚昧一样黑暗啊！托马斯师傅，从来没有人像我这样给屈辱过。我真的没有错。你不如出几个问题，你考一考我。 出问题啊？你稍微等一会儿啊，等一会儿。 不是，这什么呀？你 明白了， 托马斯师伯。